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摔一到地球你就摔掉，只有越跳越高，我摔一到地球摔掉，只要越跳越高。 离开地球表面可以说连编曲都是非常的嗨，来自于五月天，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他们的精选集《离开地球表面》当中。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加上周五的这个下午的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在路上已经开始犯困了，这个时候当然需要嗨歌把我们的耳朵把我们的精神一起来叫醒。天气热想要离开地球表面， OK， 接下来依然是非常嗨的作品，但是呢，谁说天气热就不能有一种天气热的浪漫的气氛？现在你跟爱的人在一起还是自己一个人，听着这首《浪漫来袭》的时候，你脑海当中的画面又是怎样的呢？来吧，浪漫满城，浪漫来袭， Elva 萧亚轩。 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到底爱你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只知道心在动摇，丘比特在微笑、哦啊、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气味，是一种本身、哦啊、想要时刻随时启动到每天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对你动了心，我在阳光下披上了你的外套。 家在燃烧，当你给我第一声独家拥抱，我的心砰砰砰砰砰跳，它砰砰砰砰砰只为你砰砰砰砰砰跳，它砰砰砰砰砰哦哦。当浪漫来袭，爱出现主角，当你给我上舞蹈和各种美 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浪漫来袭》。可以说从2010年《潇洒小姐》这张专辑开始呢， Elva 就开始把自己的潇洒态度一直的不断往外延。刚才听到这首《浪漫来袭》呢，是收录在她2014年发行的专辑《不解释亲吻》当中。你听这个专辑的名字觉得非常的霸气，也的确这张专辑当时想要营造出来的概念呢，就是感伤不解释，敢爱就亲吻，对未来的爱情呢是潇洒不解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从他的作品，无论是从演唱还是表达还是歌词旋律当中听到的，都是这种非常酷的一种节奏感。接下来还是天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再那么浮躁，稍微的安静片刻，抬头看看天，从你的车窗滤镜当中看到的蓝天是什么颜色的。 我看着天上一朵云飘着的风，那我听着风里一首歌哼着，问你 听着这首飘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自己的状态也跟着一起飘起来了？飘来自于感官世界这张专辑当中，当然营造出的是一股 dream pop 的氛围，再加上林宥嘉在这首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极致慵懒的状态，很符合夏日的午后该有的那种慵懒。而说到这种慵懒的氛围，除了可以有这样的 dream pop 在演唱上面非常的慵懒之外，其实在编曲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雷鬼。听到雷鬼的节奏，忍不住就想摇摆了。 Take me long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r mind. I don't want even mention the way your body perfectly designed. So fine. I'm judging from your outlook on life. I knew this would be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But now I'm ready for the next level and you're telling me you need more time. No crime. Nothing wrong with waiting a little bit. You know this is more to me than just getting it.But you only get a love like this once in a lifetime. And if this is our chance, I ain't missing it. My whole life I never felt like this. Just wanna run with it, I don't wanna fight this. I ain't rushing you to make up your mind. Just wanna put some more quality in every time. Come on, girl.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you. I can't wait no for love you. I'm rushing you. I know you like to take your time. I'm already sold on the idea of you and I. Just tell me where I need to sign. 'Caus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a while, girl, and I know what works for me.What you want, girl, 'cause I'm already where I need to be. So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you. I can't wait no longer. Don't make me wait. Don't make me wait.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you. Say what? You don't wanna rush on. Take my time, I'm putting everything on the line. They say that true love's hard to find. I'm ready now to make you mine. Don't make me wait. 熟悉的英国创作歌手 Sting 的最优秀的作品啊 Shape of My Heart 这个杀手不太冷电影的片尾曲，你不熟悉的就是他在今年的时候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44-876。 当中的一首作品，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雷鬼风》。而在这张作品当中呢，他也是跟有着牙买加雷鬼之王这样称号的 Sagi 进行了合作。可以说整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雷鬼元素。接下来关于夏天的作品，当然少不了电音元素，也少不了非常好听的歌喉。音量可以开大一点，打雷姐 Lana Del Rey。Lana Del Rey Summertime Sadness， 虽然这首作品当中唱到的是夏日的忧伤，但是营造出来的旋律和这样的电音的元素，总觉得还是一种快乐的氛围。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快乐的气氛，想象一下小的时候喷泉出来的时候玩水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为什么长大之后儿时的很多的快乐的感觉不在了呢？让自己回归简简单单，来吧。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太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裹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微微的坏笑都可以体验，

畲族唱山歌的习惯逐渐流传，成为他们生活中对话的一部分。人们上山砍柴时要唱，春天插秧时要唱，收割稻谷时要唱，婚嫁迎亲时也要唱。小小的山村，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能听到畲族山歌在悠扬地飘荡。说到非遗，今年夏天古装剧《延禧攻略》正在热播，有细心的观众发现剧中看到挺多非遗元素，也贴合了现代人的审美。从昆曲到刺绣，再到配饰、节气文化，透过荧屏可以真切感受到伟大祖国曾经创造过的文明。近年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博物奇妙夜等文化类节目的热播，中华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年轻观众的喜爱。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15:34，欢迎回来，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左上角蓝天白云，此刻你的右上角有什么呢？ 刚刚哭过妆却没有花，定期发誓了你的白盘，我是花健身房镜子特别上香，有意无意吹出风扇，转了文章内容还没看，一天上映几次，全世界都期待，跟网红和影像谈玄幻，琢磨琢磨手足技巧，盲从也罢，记录也好，存在感刷到我就不会懊恼，讨拍讨卖讨厌讨好要上交，同学先生令我很重要，荒唐随便关怀，不想去点燃欲望，那就不存在的月中热情热血热闹又相交，这东西必要西更必要，分手的谈判，群里传了歌手演唱会的菜单，无聊就发奖金万元亮，总是有人会看得到，盲从也罢，嫉妒也好，存在感刷到我就不会懊恼，讨拍讨骂讨厌讨好又想交，我先全生命我很重要，荒唐不少几天的欲望，早就不算早的热衷，热情热血热闹又上交，有动情必要气更必要， 每个人几个秘密，窥探假装正确 存在感刷到，我就不会懊恼，讨拍讨骂讨厌讨好又上交， 奉献全生命，我很重要，荒唐随便崩坏不少，去点燃欲望，那就不算糟糕，热衷热情热血热闹又上交，那都请必要情更必要。 右上角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作品。当然我们想象一下右上角都有什么，首先说一下这个电脑界面吧。右上角呢有这个缩小化、最大化、关闭，每天你会使用这三个键使用多少次，以及呢同样的右上角我们会看到的有朋友圈。所以呢这首歌曲的作者大概想要说的是，我们现代人啊几乎每一天都被朋友圈、被微博、被这个电脑网络所深深的绑架，而且呢每个人都在看别人，每个人也都在朋友圈当中为自己刷存在感，所以创作出了右上角这样的歌词。收录的专辑呢是陈奕迅去年的 Come On In 这张专辑当中。之所以叫做 Come On In 呢，其实 Eason 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用心去品味专辑当中的每一首作品，所以呢专辑名就叫做 Come On In， 欢迎大家进来。当然他是希望用一种轻松亲切的语气来引领大家啊，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专辑的后面 C-M-O-N In 以及后面有一个波折号。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很好听。有一点静静的状态哈。猜一猜这首歌吧。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迅的原唱版本。但其实原作者是他。怎么样，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都想去海边晒晒太阳发发呆，喝着自己喜欢的冷饮看看书，这样惬意的午后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好好的想象一下吧。看海莫言林。 在路边的一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的大上岸后，被叫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南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 喝着椰汁儿，吹着海风，在沙滩上尽情的漫步，然后数脚丫的印子，还可以自由的荡起浪花。 上岸后被叫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泽华大班的和你一起唱。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希望可以听一些冷冷的作品，比如说这一首。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当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当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长夜雨，你是我的伤心，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回想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何还留下残疾，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让我不能彻底忘记。我宁愿 冷酷到底，转眼已经是整整十八年前啊，当时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冷酷到底》当中的一首作品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高温预警之下，真的很希望这个空气突然间可以变得非常的凉爽，让这首作品《冷酷到底》可以让你的心里变得凉爽一些。OK， 最近呢开始喜欢听一些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曾经也是打动过不少人的。但是不经意间的这首歌曲会暴露年纪。你曾经有没有为一个人真的伤心难过，哭到不要不要的？如果你曾经为一个人让自己的泪哭 铺成了海洋那么大，那么深，那么汪洋的话，听这首《泪海》应该格外有感触吧。许茹芸，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经典的旋律呢，就是若干年过去，你再度的听到它的时候，还像第一次听到它一样，宛如初恋一般，非常抓人耳朵，有很多的画面感。来自于许茹芸1996年的专辑《泪海》当中。好吧，我们的爱情呢，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曾经你们爱的那么深，曾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当时的回答，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 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第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话感觉都太空。而此刻听到这些大声呐喊的发自内心的 My Heart， 好像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芳心。OK， 今天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节目，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Sex has meaning. No, this time you stay till the morning. Duvet days and vanilla ice cream.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博越山七月二十八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中房4204D048号。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记住新鲜味，还是一点点鲜奶茶，20年经典延续，限时开放加盟，400-6965888，用情用心有你主宰，还是一点点，400-6965888，限时加盟哦。 加盟需谨慎。 猴哥，狗年延续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他是硝烟战火中的豪情男儿，他是忠肝义胆的铁血硬汉，铁窗下他挥笔写就可爱的中国，他就是方志敏。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携手打造，指挥家张毅执棒，实力唱将联袂主演，8月15至18日燃情巨献，追溯革命烈士的红色记忆。